期待的美好，您做到了吗？ 观音知醒悟，月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，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，请听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范增一开始还被项羽的话给弄得莫名其妙的，但是听到后来，就算傻子也明白什么意思了。他没想到啊，项羽居然还会对他起疑心，心里边很是失望，便借口天下大势已定为由，要告老还乡。其实他的本意啊，完全是试探项羽，要他迷途知返，消除对自己的误会。但让人感到意外的是，项羽当时的嘴巴像贴了膏药似的，连一句挽留的话也没有。这下这老头子范增下不了台了，说出去的话就跟泼出去的水似的，收是收不回了，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。开始这几天他走得很慢，目的只有一个，希望项羽能来追他。在他的内心，是多么希望能够帮他打下天下，功成名就，再荣归故里。可是他没等到萧何月夜追韩信那动人的一幕，多少次他回头看走过的路，就是看不见他想要等的人。范增是终于绝望了。他当初参加革命的时候，家乡人都对他一大把年纪还有这种举动表示很不理解，因此封了溧阳侯之后，他就派人到家乡去报喜，那是他人生中最风光的时候。可现在却这么灰溜溜地回去了，他这张老脸往哪儿搁呢？那是怎样的一种绝望、悲愤、痛苦、无助和苍凉。精神上的打击加上奔波的劳累，走了不到半个月，他日益消瘦不说，而且身上还长了个小红疮。别看一颗小小的红疮不起眼儿，但就是这样一颗小小的红疮却要了范老先生的命。当时路上医疗条件有限，再加上范老先生心里边始终放不下那个结，这颗红疮就如雨后春笋般的猛长。最终范增就是因为这颗大红疮的破裂，带着无限遗憾含恨而去。人生如白驹过隙，忽然而已，仅仅是忽然而已，一切的音符便戛然而止了，一切的构想、激情、生命都成灰烬。他临死前终于感悟到了，原来他苦苦追寻的功名利禄如过眼云烟，如白驹过隙，追了一辈子，求了一辈子，那又如何，还不如快快乐乐、开开心心的过好每一天呢。只可惜他明白的晚了一点。范增死了之后， 项羽终于体会到了什么叫做伤悲。人就是这样，拥有时不懂得珍惜，失去了之后才知道后悔。还好，痛定思痛的项羽终于从梦中惊醒了过来，他明白了这一切原来都是刘邦的反间计作怪。虽然是有点迟了，但好歹还算是悬崖勒马。这个时候他又表现出果断英勇的一面，把钟离昧等人都招来，用很真诚的语气向他们道歉。这个行为对一向心高气傲的项羽来说是需要很大勇气的。既然项羽都这样了，那些部将也都一个个感动得一塌糊涂，纷纷表示会全力攻汉。应该说项羽的及时醒悟为时不晚，他此时就像是一只发怒的狮子，发誓一定要把刘邦这只羔羊吞到肚子里去。兵士前线之后，钟离昧等人对荥阳进行了疯狂的大轰炸，那架势就好像世界强国轰炸伊拉克似的，一个猛攻猛打，一个默默的挨打。刘邦的日子更加不好过了，因为城门随时都有被楚军攻下来的可能。这时候张良和陈平等谋士也都黔驴技穷了，眼看这回真到了山穷水尽，一个人的出现却让刘邦柳暗花明起来。这个人的名字叫季信，他跟刘邦是老乡。这个季信呢，姓季，和你们正在听书的主播一个姓。其实呢，在姓氏上标准读音是姓己，绞丝旁搁一个自己的己，读作纪律的纪，但是做姓氏的时候呢，他是姓己，俗读为纪。这纪信据说也是最早跟随刘邦的人，当年还亲眼目睹过刘邦斩白蛇的一举。纪信站出来之后，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一个劲儿地恳求刘邦：“大王，您先逃出城去吧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”逃啊，刘邦早就想过很多遍了，但问题是城外被项羽围得里三层外三层，跟铁桶似的，天空连一只鸟都飞不过去。他倒是想逃，可怎么逃呢？这纪信既然敢站出来说能逃，自然是有办法了。他的办法只有两个字：诈降。诈降的方法很简单，让人扮成汉王的模样去诈降，迷惑敌人，然后汉王趁机逃走。好主意啊，只不过谁愿意做这个替死鬼呢？纪信没有让刘邦去找人，因为他愿意承包这份苦力活。牺牲自己的性命去救别人，这叫舍己救人。从这一点来看，我这个一家子，纪信的思想品德那的确是很高尚的。虽然他当时的解释很坦然，很平静，也有点理所当然。城破了，臣也是一死，如果我一人之死能换取千万人的性命，那么我这一死也就很值得了。他果然不愧是跟随刘邦最早参加革命的人，在长期的革命生涯当中练就了高人一等的人品。有着高尚人格的纪信甘当替死鬼，陈平胸中那点原本快用完的才华突然又迸发灵感出来了。他眼珠子那么贼溜溜的一转，居然想出了突围的万全之计。从事后来看， 陈平在这场荥阳保卫战中立了大功了，风头直盖过了大军事家张良。项羽接到刘邦送来的投降信之后，脸上顿时就像盛开了一朵花似的，他大声地笑了起来，这笑声是震天动地，直透云霄。《西游记》里边有一个真假孙悟空的故事情节，两个孙悟空长得一模一样，无论从外表和声音都察觉不出一丝一毫的破绽来，这连他师父唐僧都没法分辨。《红楼梦》里也有这样一句话，假作真实真亦假，无为有处有还无。刘邦诈降成立的前提就是弄了一个假冒他的寄信来，不过这个假不是说寄信打扮的跟他一模一样，连项羽都分辨不出来，被他蒙混过关了，他这个假只是幌子。为什么说只是一个幌子呢？我们接着来听故事。投降这一天选择在晚上，准确地说是一个漆黑的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。公元前204年五月的那个晚上，紧闭了几个月之久的荥阳城门终于在吱呀声中打开了。清脆的响声惊醒了钟离昧，他睁开惺忪的睡眼之后，知道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到来了。此时楚兵们高举的火把照亮了漆黑的夜空，掀起出来的是一群老弱病残和妇女，稀稀拉拉地走了大半夜，一直持续到天亮。不要以为刘邦这边的效率太低，这是他们的金蝉脱壳之计。天快蒙蒙亮的时候，刘邦的投降仪式正式开始了。几个没精打采的士兵耷拉着脑袋，缓缓推着一辆雕有龙凤花纹的龙车出来了。龙车虽然慢得像蜗牛爬似的，但在漫长的等待之后，车纹的龙车出来了。龙车虽然慢得像蜗牛爬似的，但在漫长的等待之后，车越来越近，透过薄薄的车帘，刘邦的头影是若隐若现。汉王投降了，汉王投降了，楚军开始欢呼起来。对于他们这些始终跟随项羽征战在第一线的战士们来说，刘邦的投降意味着解放，而解放就意味着功成名就，可以封妻荫子，告老还乡，可以安享晚年。这些正是他们拼死拼活所盼的结果呀。到了营地，龙车戛然而止，楚军都停止了欢呼，个个屏息敛气，都翘首期盼这一历史性的时刻。然而撵车里的汉王就是没有下车的意思，空气就好像凝固了似的，气氛有点压抑。于是有人把这个情报及时向项羽汇报了。项羽一听火冒三丈，于是亲自走到龙车前，扯下龙车的平尾，把那刘邦从撵车里轰了出来。事实证明，假刘邦的易容术并不高明，除了有几分朦胧的像之外，真伪一看就知道了。正在项羽不可置信，楚兵们面面相觑的时候，假冒刘邦的寄信开始说话了：项羽匹夫，你中计了，真正的汉王早已经从后门溜之大吉了，他们现在已经走远了，你们想追也来不及了，哈哈哈哈。这是寄信最后的笑声，因为随后项羽就为他安排了火葬。煮熟的鸭子就这样飞走了， 留下来的仅仅是遗憾和感叹吗？刘邦在走之前，把守荥阳的将领安排了一下，守将是周苛，副将是从公和魏豹。这个魏豹想必大家都不陌生了，他是典型的势力主义者。项羽强的时候跟项羽，刘邦强的时候跟刘邦，项羽再强的时候又回到项羽身边。总之，什么叫见风使舵呢？问魏豹就是。彭城之败，魏豹的出尔反尔惹怒了刘邦，盛怒之下，他派出手下精英人物韩信带兵去平定魏国。韩信不负众望，成功偷渡黄河之后，便如入无人之境，把魏豹的防守冲得七零八落，最后活生生地把魏豹生擒过来。这下魏豹的待遇就和以前有着天壤之别了。以前刘邦敬你是一个诸侯，是一个大王，现在呢，回敬你是一个阶下囚，一个败军之将。虽然刘邦并没有把魏豹给关起来，但是他的家人却为此遭了殃了。他们的身份一夜之间由贵族变成了奴仆，巨大的反差使魏豹从此变得消极多了。因此在这场荥阳保卫战中，他和手下那点屈指可数的卫兵成了最悠然自得的人。城破还是不破，好像都不关他们的事儿。刘邦逃走的时候，他主动请缨留下来坚守荥阳，说是愿为国捐躯，报效国家。他说得好听，其实是不想再跟在刘邦屁股后边，整天看他的冷脸白眼。人最终是留下来了，但面对防守，他很是不上心。与其他人都拼命去守城不一样，他每天是饮酒作乐，消磨时光。当然了，这其中还有两个让魏豹对刘邦耿耿于怀的原因。第一，刘邦害死了他的老母。当然，这个害死是间接的。魏豹落井下石之后，他的老母亲心里就有感觉了。魏家世世代代为王亲贵族，怎么一夜之间就变成这样了呢？郁郁寡欢当中，他没过多久就含恨而去了。母亲的死给了魏豹极大的打击，他的泪水当中不仅是悲伤，还包含着仇恨的种子。第二，刘邦抢了他的女人。魏豹的后宫佳丽虽然说没有三千，但至少也有好几百吧。但他最宠爱的却是一个叫薄姬的女子。魏豹成为阶下囚之后，这个薄姬就被好色的刘邦给瞄上了，很快就被刘邦夺去了。并且刘邦在逃跑的过程当中还不忘了这个美人，把他给一起带走了。由此可见，刘邦对这位美女的喜爱程度。因此，面对着项羽的猛攻猛打，魏豹名义上是在喝酒装醉，但实际上啊，却在内心里边思考着下一步该怎么办。或者说，在反与不反当中，他还在挣扎。按照他势力主义的风格，此时再投靠项羽就是了呗。但问题是，他的家人现在都还在城里呢。不顾家里人，就这么贸然去投奔项羽，且不论项羽能不能再接受他的三进宫，这要让主将周苛他们知道了，他还有他的家人也都没有好果子吃。得弄个万全之策才好啊，这才是魏豹心里的真实想法。 可是呢，就在魏豹暗自密谋的时候，周柯和从公也不是吃素的，他们对魏豹的反常表现表示了强烈的关注。在关注之余，周柯和从公两个人还忙里偷闲的进行了一次紧急政治磋商。两个人商议的结果就是，与其等魏豹来造反，还不如先下手为强，把他干掉了再说吧。于是第二天晚上，周柯派人把正在喝酒的魏豹叫到了自己的大帐当中。到了之后，周柯和从公分工是很明确的，从公负责接待工作，又是沏茶又是切水果，随后就和魏豹探讨起战局的事儿。两个人是越说越来劲儿，大有相见恨晚之意。从公跟魏豹正谈着呢，周柯就没那么多废话了，拔出刀来，手起刀落，就地解决了魏豹。除掉了魏豹之后，荥阳城里暂时就没有了不和谐的音符，周柯和从公的防守也更加严密起来。可是在项羽猛烈的炮火攻击之下，岌岌可危的荥阳能坚持多久呢？还有那已经逃离虎口的刘邦，会对自己的军事重地撒手不管吗？答案是否定的。那么我们就来看后边刘邦是如何出招的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《汉朝那些事儿》，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隋唐演义序第二回，书接上文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

一个姓袁的书生来献祭了。这位书生一针见血地指出，敌强我弱，贸然地去营救荥阳并不太妥。随后他给刘邦献出了围魏救赵之计，刘邦对这个计谋很是满意，立马就付之于实际行动了。他带领众将士出武关，直奔宛路而去，做出了进攻项羽老巢彭城的迹象。这时候的项羽身边只有钟离昧和龙且几位猛将了，大谋士范增已经被陈平的反间计给弄掉了，已经没有像样的谋士来给做战略分析和战略部署。事实再次证明，项羽的四肢比大脑发达的不仅仅是几倍这么简单。他一听说刘邦出了武关，直奔宛洛，可能要对他的老窝彭城再度开涮，二话不说带兵火速就救援去了。荥阳城里的周科和从公本来已经支撑到了极限了，眼看就要守不住了，不料项羽大军一夜之间走了个精光，只喊着是神灵保佑。项羽急着去算两个人之间的新老旧账，刘邦却根本就不给面子，来找我算账须得过我在宛洛设下的三道机关。这跟武侠当中的闯关大同小异，据说少林弟子要想出师门就必须要闯过铜人十八阵，每一关都凶险万分，能闯过去那着实的不容易。这下我们来看刘邦布置的三道机关。第一道关其实很简单，只是一道两丈宽两丈深的壕沟，沟里边灌满了水，再加一点其他的暗招子而已。第二道关看起来更简单，是树木做成了栅栏，绑扎得密密麻麻的。第三道关肯定不简单，是高墙巨石做成的壁垒，易守难攻，可以说是关中之重。项羽既然来了就没打算回去，就来闯关了。第一关不就是两米宽两米深的壕沟吗？项羽命手下的木工队上去，用超级大木板往壕沟上那么一搭就完事儿了。也许是第一关闯得太容易了，项羽对第二关的栅栏估计不足，那栅栏里边设有机关，一震动那些密如雨的箭就直射过来，那些身先士卒的先锋队员刚踏过木板顿时间就都变成刺猬了。项羽是吃一堑长一智，叫士兵们都拿着盾牌匍匐前进，费了不少人力物力资源总算是过了第二关。但这一关损失也着实不小，光死人就把那条壕沟给填平了。终于到了第三关了，面对着高墙壁垒，这对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项羽来说不值得大惊小怪的。可是就在项羽准备一本道地进行第三关攻坚战的时候，张良三步走搞定的第二号人物彭越出场了。他趁着项羽闯关之际就开始从项羽身后捅暗刀子了，他突然发兵，一举拿下了下邳。这个下邳就是张良当年刺杀秦始皇未遂而隐居的地方。攻下下邳也就罢了，关键是他还杀了项羽的大将薛公。薛公虽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，但这对项羽来说那是一种极不礼貌的挑衅行为。挑衅他的威信，这对项羽来说是绝对不能允许的。 彭越这个人前边虽然已经提过，他既然是张良三步走计划的第二步计划要搞定的人物，那自然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人物。先来简单的概括一下彭越这个人。彭越出生于贫困的农民家庭，少年时曾作为渔夫在巨野的沼泽里打鱼为生。后来一看这打鱼的生意实在是难做，就借着打鱼的幌子做起了打家劫舍的强盗勾当，杀人放火，奸杀淫乱，无所不干。他因为作风硬，下手狠，本事高，被人称为拼命三郎。再后来全国上下处于一片革命春风当中，他也顺应形势的需要参加了革命。只不过他打上了革命的幌子，依旧守在他的地盘上，哪儿也不去，别人也休想来找他的麻烦，否则就有好颜色看。说白了呀，他就是巨野一带的土霸王。还好这种逍遥的霸王生活并没有维持多久，因为齐国的大将田荣对项羽在英雄大会分封的事不满，前面讲过呀，他没有被分封为王，就起兵反对项王。这彭越也许是土霸王当久了，觉得很不过瘾，就忍不住要出山了。田荣见他是一个人才，就对他委以重任。彭越也知恩图报，帮田荣立下了不少战功。后来项王来齐地剿匪，田荣死于非命。彭越正走投无路的时候，接到了刘邦抛来的橄榄枝了。就这样，一个有情，一个有义，两个人御手一牵，确定了君臣关系。因此呢，在项羽使劲攻打荥阳的时候，作为真心归降刘邦的彭越来说，他也没闲着，充分发挥了流氓草寇的光荣作风，在外围跟项羽打起游击来了。今天偷你的粮食，明天打劫你的军饷，后天来拔你的营寨，总之啊，是让你吃饭饭不香，睡觉也睡不安稳。只是当时项羽全力对付刘邦，哪儿还有时间来跟他计较啊？这就让彭越的胆子是越来越大。听说项羽被刘邦骗到宛城去了，他趁这个机会来了个大动作，一举拿下了下邳。项羽这下可不干了，他是调转兵马，又来攻打彭越。彭越算是摸着老虎屁股了，他手底下就那么点人，怎么敢跟项羽硬碰硬呢？那打不起还躲不起吗？彭越充分发挥了他游击战术的风格，跟项羽啊玩起捉迷藏来了。我今天躲到这里，明天躲到那里，反正越是深山老林他就越喜欢钻。据说呀，从此他的绰号由拼命三郎变成了钻山豹。项羽可正在气头上呢，一开始还不惜一切代价的去追，但是追了一阵才悲哀的发现，这样追下去那结果只有一种，竹篮子打水一场空。这么的折腾来折腾去，项羽在不知不觉当中已经错过了楚汉之争的优势期。从此以后他由主动开始变为被动了，他现在只凭着自己亲手操作的这辆不断奔跑的马车在前进。哪一天这辆马车耗尽了最后一点力量，那么也就是一个时代终止的时候了。可惜呀，可惜这一点当时项羽并没有察觉出来，倒是钟离昧有点醒悟， 他对项羽说了，跟彭越捉迷藏咱们玩不起呀，一寸光阴一寸金，寸金难买一寸光阴呐。 行了行了行了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这游戏咱不玩了，咱抓大鱼刘邦要紧呢。 项羽的头脑经过钟离昧的一提醒，是终于开窍了。但问题是，彭越和刘邦他们好像心有灵犀似的，项羽不陪彭越来玩捉迷藏了，刘邦又接着陪他玩捉迷藏了。项羽再度马不停蹄赶到宛城的时候，刘邦就躲到城高去了。项羽的头脑既然已经开了窍了，难免不会继续开窍，他静下心来简单地分析了一下目前的局势，最终觉得没什么好地方可去了，就决定继续围攻荥阳。他当时的想法还是不错的，这荥阳是刘邦的军事重地，攻打下来对本军的士气和实力的增长都有很大的帮助。事实上证明项羽歪打正着，这随手一招却是奇招。周苛和从公自解了围，就开始了灾后重建工作。在接到上级的救援物资以后，他们终于摆脱了饥不果腹最低的温饱线。正在他们要大力发展生产，奋发图强，准备有所作为的时候，项羽的这个回马枪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。项羽的大军杀到城下的时候，他们正在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呢。等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时候，项羽的大军已经开进了城里，而周苛和从公也理所当然地成了阶下囚。据说攻下城池之后，一向以嗜杀活埋著称的项羽突然大发善心，也许啊是范增的死给他带来的影响，还想把骨气很硬的周苛和从公两个人拉到自己麾下来，于是和颜悦色地对他们两个人进行了劝说工作。但是项羽好话说尽，承诺也给了不少，非但没有感动周苛和从公两个人，反倒还得到两个人的一阵暴风骤雨般的唾骂，结论就是想叫他们投降白日做梦。项羽最后不得已只好再练练手艺了，周苛被扔进锅里边煮了，而从公死得痛快了点，他是被直接给砍了头了。项羽攻下荥阳之后士气大振，接着挥师向刘邦的所在城高进军了。荥阳的突然失守让刘邦感到无比的震惊，在他眼里荥阳一直都是固若金汤，连荥阳都破了，那么城高呢？刘邦不敢再往后想了，对于几番死里逃生的他来说，凡是涉及风险两个字的事儿，他不会也不敢再亲自去体验了。于是他悄悄地离开了，走的时候只带了一个贴身保镖夏侯婴。他一走倒是也没什么，可这就苦了那守城的军士了。眼看项羽的大军就要杀到城下来了，众将就都去找刘邦来商议破敌之策。直到这时候，他们才知道刘邦早就带上亲信夏侯婴走了。既然刘邦这么仁慈心善，不给别人添包袱，那守城的其他将领也就都跟着疯了，并且美其名曰去保护汉王。众将走的都差不多了，后知后觉的城高另一员守将英布这才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。他也不是省油的灯，二话不说 闪人要紧。于是等项羽大军来到城高的时候，这里边俨然就成了一座空城了。项羽这架一直高速运转的马车在城高暂时停了下来，有了修心养性的机会了。清朝的时候，乾隆皇帝几次微服私访，在历史上很著名，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。而最早微服私访的创始人，可能就要追溯到楚汉时期的刘邦身上来了。当然，刘邦这次微服私访啊，完全是无心插柳。下边就说说这段精彩的故事。刘邦自打不辞而别离开成皋以后，他和夏侯婴两个人向韩信和张耳所在的修武县逃去了。而自从出兵平叛了魏国的势力小人魏豹之后，韩信就一直在扫除不服从刘邦的各诸侯国。灭魏平赵以后，随后燕王臧荼也很识时务地归降汉朝，唯有赵国还在拉韩信的后腿。他当时听了李左车的建议，再加上自己的军队也确实到了体能的极限了，就在修武和齐地遥相对应打起游击来。从成皋逃出来以后，刘邦和夏侯婴没有好地方可去呀，韩信所在的修武县成了他首选的落脚地。两个人跋山涉水到达修武县之后，对视了一眼，就互相那么看了看，都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。原来这一路风餐露宿，日夜奔波，两个人都胡子拉碴，满面风尘，原来的面目根本就看不出来了。那这样让手下将士看了岂不是笑话呀？刘邦没辙了，当天晚上就在街上随便找了个人家休息。第二天一大清早，睡好吃饱的他就带着夏侯婴直接往韩信大营里闯。到了营里，韩信非但没有给他接风洗尘，而且理都没理他。原因也很简单，韩信还没起床呢。他不但正睡得香呢，而且还把印信兵符放在床边的茶几上。冷落了刘邦了，那后果很严重啊。他拿起韩信的印信兵符到帐外，就把营中各大将领召集过来。他把士兵们的头衔和职位都稍稍地调动了一下，然后分派到各营当中去。本着头衔和职位大抵不变的情况，顺应形势的给他换了个管辖部门而已。韩信点兵是多多益善，而刘邦点兵却是公私分明。调理完毕之后，此时韩信和张耳已经从睡梦中醒过来，向刘邦负荆请罪。于是乎，刘邦当着韩信和张耳的面给他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政治课。他说了，你们的防备太松懈了些，巡逻的人数明显不够，这样敌人来偷袭就不妙了。再说了，太阳都照在屁股上了，你们两个作为主帅的却还在睡觉，连印信兵符这么重要的东西都乱丢乱扔，如果有敌人突然来袭击，就不仅仅是丢兵符这么简单了，连脑袋也要搬家的。上完政治课之后，刘邦做出了这样的决议，张耳率本部回赵地镇守，韩信招募一匹兵马，日夜操练之后迅速攻齐，而驻守在修武的士兵全都留下来归他管。说白了，这个决议就是假戏真做，真的把韩信的兵权给夺过来了。刘邦就是刘邦，他的小算盘打得就是好。张耳去赵地 可以镇住那里不时发生的小暴动，也可以跟他形成犄角之势，这在战略上很重要。而韩信就可怜了，他的兵被刘邦夺去了，还得去临时招兵买马，然后还得亲自给他们进行魔鬼训练，最后还得以最快的速度去平定齐地。当然了，刘邦之所以这样做，也是情非得已呀。他从成皋走得太匆忙太慌张，只带着贴身保镖夏侯婴。他知道他手下那些良臣猛将很快就会像跟屁虫似的跟过来，那时候他们肯定会对他的贪生怕死颇有怨言。也的确是，当时他的行为不太光明磊落，但如果自己拥有修武军马全指挥权，那就不一样了。有了这么多士兵做后盾，他就可以向众将展示其超一流的组织能力和号召能力，到时候谁还敢小看他呀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《汉朝那些事儿》，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，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，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，您即将收听的是《风从哪里来》。 酿制声音的醇，雕琢声音的美。 FM95.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，每个周六日晚八点，声音工坊。